星。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豆汁必包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为方便市民出行，朝阳区对辖区内的无灯道路进行排查梳理，今年年底前全区74条小巷共2500盏路灯都将点亮，目前已经完成1000多米的路灯管线铺设工作，正在安装路灯，预计将于下周通电源亮灯。中关村大街南侧上有一座伫立多年的双螺旋雕塑，成为了中关村地区的地标建筑。从昨天开始，中关村大街北侧双螺旋造型过街天桥正式亮相通车，与南侧的双螺旋雕塑遥相呼应。随着轨道新机场线跨京沪铁路转体工程成功实施，新机场线地面和高架线区间主体结构基本实现贯通，目前新机场线已经全面展开铺轨工作。中国铁路总公司近日宣布，今年年底10条铁路新线即将开通运营，届时我国新增高铁营业里程约2500公里。2019年1月5号0点起，全国铁路也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开动车组列车276.5对，高铁运输能力较调图前提升约9%。记者从首发养护公司了解到，结合近年除雪工作中凸显的连续降雪、大范围封路等实际问题，首发养护公司在降雪季到来之际，全力做好除雪的准备工作。今年冬季，一套全新的高速公路降雪结冰预警系统将首次在京藏高速北京段投入使用，可以准确检测到路面积雪、结冰、积雪厚度等情况。近日，北京老城区首个中法合作试点院落429共享院正式揭牌，预计将于明年正式投入使用。这个位于赵登禹路429号的小院，在展示老城平房低碳修缮技术的同时，还将成为中外文化的共享交流空间和平台，社区能人、能工巧匠、学者专家等都可以在此申请才艺展示和文化交流。从本月起，参保人员可以通过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全市各社保经办机构在内的自助服务终端等查询2017年的社保对账单。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改扩建工程已于近日正式开工，工程设定床位500张，完工之后该院的总床位将达到799张。北京市教育考试院日前下发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外语听力考试的通知。2019年高考外语听力实行1年2考，其中英语科目听力第一次考试于今年的12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进行。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屏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中的生动形象。订票电话6655-0000。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 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大瓦窑桥行驶不畅，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桥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上世纪80年代，秦始皇陵之国宝秦始皇陵兵马俑将军俑头被盗，案件立即震动公安部，轰动了全国。在公安部和陕西省公安厅的具体指导之下，西安市公安局经过几个月的侦查破案，终于将犯罪分子全部抓获。1987年6月22日，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了电讯，本社5月26日曾经报道了保存在陕西省秦陵考古队仓库当中一个将军俑头不翼而飞。记者近日从公安部获悉，这一案件已被西安市公安机关破获。6月17日，案犯唐科、孙振平、樊春梅在出售这一将军俑头时被公安干警当场抓获。那么这其中有盗窃将军俑头的文物大盗吗？他为什么又是怎样盗窃的这一举世闻名的国之瑰宝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兵马俑将军俑头失窃之谜。三名罪犯被捕以后，公安人员进行了紧张的审问，得知唐某原名叫唐科，据他供认，将军俑头是临潼县小张和小王托他出售的。他曾经去过小张住的地方。机不可失啊，西安市公安局立即派出了干警押着唐科赶往临潼县指门认人。在临潼县公安局的协助下，当天晚上就将该县第三运输公司单身宿舍当中的案犯小张抓获。小张原名叫张传秀，据他交代，那个小王叫王耕地，是经过临潼火车站客运员全学历认识的。王耕地呢在哪儿现在还不知道。公安人员迅速将全学历抓获。据全学历供认，王耕地原在临潼火车站派出所当治安员，后被辞退，现不知在何处。公安人员经过调查得知，王耕地正在临潼县康桥乡家中收麦子。18日黎明时分，公安人员驱车直奔康桥乡湾里村，将正在熟睡当中的王耕地从被窝里给提了出来，押入了警车。事情要回溯到1986年的隆冬，临潼火车站站前的饭店里边，王耕地和全学历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兄弟般亲热的对饮。窗外大雪正紧啊，两个人呢是越喝越酣，话题有女人，终于转向了金钱。哎，你还有钱没有？再来只烧鸡啊！就剩那点了，花去吧。全学历大方地摸出了几张毛票和几枚硬币，丢在了桌子上。这能够？一只鸡要10来块钱，等开工资了，我告诉你，兄弟请你，一人一只， 一回吃两只烧鸡。不是，就凭你那俩钱管屁用啊！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老子最近要弄一个梅花针，出手就是这数。全学历呢，伸出一个巴掌，500啊，500，吓死你！50000，什么梅花针啊？50000，嚯，能买一火车烧鸡呀、啊！哎呀，太美了！来来来来，干上干上干上！咱西安古墓里的东西，货不大，出手都是大价钱，卖给老外的，中国人不食饱。嘿，这事儿弄成就绝了。不是，咱不懂这行啊，这弄不了啊。王耕地有点垂头丧气，弄不了，我看你是不想弄吧？你不是认识秦勇馆的人吗？弄俩泥头来，出手就是十几万，能不能？一个50000，我要。泥头，泥瓦头，考古队多得很啊，哪间房子里都有，他们不当回事儿，床底下也有。哎，这就对了，他们不当回事儿啊，咱们当回事儿啊，弄俩就够咱们哥们儿赚半个世界了。如今这社会啊，玩的就是钱，有钱什么事儿都能办，没钱啊，哼，你什么都不是。来吧来吧来吧，干干干。王耕地不胜酒力，头靠在桌沿上，满脑子都是花花绿绿的人民币。你等着啊，不出三天，老子给你弄几个，让你开开眼界。好嘞，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就看兄弟你的本事了。记着，要弄就弄俩，成双成对好出手。两天之后，在火车站检票，他们俩又相遇了。全学历啊，当胸就砸了王耕地一拳。怎么样，兄弟，吹牛皮了，没戏。弄上了两个。王耕地接过一支高级香烟，点着了，说，你信不信，吹吧你就。全学历一扭头，他走了。望着接车员走去的背影，王耕地心里空落落的。你说他小瞧人啊，我真弄一个给你瞧瞧，这是心里话。此后王耕地念念不忘全学历对他说过的赚钱方法。他自幼啊生在临潼，熟悉当地的风气，这些年靠吃国家卖祖宗遗产发财的不少，自己在部队白白进了4年义务，不但没有发财升官，退伍以后呢，托关系找门子才弄了一个临时治安员的差事，一个月的工资啊，就是吃喝都挺紧张的，要是再搞个对象成立个家庭，这日子怎么过呀？他了解了秦岭考古队的情况，要偷啊定能成功，但他又有点担心，要是行窃当中被抓住怎么办？偷回来卖不掉又怎么办？让公安人员抓进了监狱又怎么办？种种问号啊，就使他迟迟的未动。数日以后啊，王耕地又跟全学历相会于酒馆。当全学历知道王耕地因害怕而未动手的时候，又进行了一番开导鼓励。常言道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舍不着孩子他套不着狼啊，冒一次险可保证一辈子的清福。这王耕地终于下定决心，孤注一掷，押上这个生死赌注。从这以后，王耕地曾经两次专程到兵马俑去看地形，又到考古队找熟人闲聊，确信那些泥娃头啊好弄，才暗暗下了决心。1987年的2月17日，元宵节之后的第五天，王耕地在临潼县城西边一个商店里买了一把中号的螺丝刀，晚饭以后租了一辆三轮车，到县旅游局门口下车，步行向秦勇馆赶去。夜里12点，白日里你挤我撞的人群可就没了，天上呢落着雨丝，四周漆黑一片，只有秦勇馆里边亮着星星点点的灯光。大门上了锁，门房黑着灯，他转向了右边，从北墙下绕过去，到了西北角，是一道啊三角墙，墙上有洞，他一抬脚踩着洞口就上了墙。那墙原来有2米高，因为墙外堆着土，只剩下不到70公分了。 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啊，向下一溜，是双脚着地就进了这秦俑馆，比白天买票进馆还方便多了呢。他从兵马俑坑的墙北边马路的树下面走过去，看见了一道铁门，门旁边挂着秦岭考古队的牌子。有门不关啊，等于没门，一迈脚他可就进去了。他顺着墙根过去，在一间房子门前用手一摸呀，门用明锁锁着。他心中一喜，门锁着嘛，说明屋里没人，又伸手一摸，在墙上摸到了一根细绳子，这一拉灯亮了，吓了一跳，赶紧给灭了灯。一亮一灭的空间，他看见了锁，也看见了耷拉着的封条，有封条说明这房子长期不住人。正是关中平原的早春天气，雨丝当中不时有些像沙子一样的东西横扫下来，要下雪了，四周很静。才过了正月十五不几天呀，人们吃得好，晚上的电视节目也好，所以睡的呢也就格外好。王耕地这时候一点儿也不害怕。前一年这会儿啊，他还在广西南宁军区司令部里边当兵，很见过些世面。复员之后呢，又在临潼火车站派出所里边混了个临时工，虽然说倒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民警，可整天和民警在一锅里捞面吃，公安上的那点渠道听了也不少，见了也不少，怕什么呀？他掏出起子，慢慢的在那锁扣上边鼓捣起来了。本来想把锁扣上的木螺丝拧下来，可是呢怎么也摸不到螺丝眼儿，只能硬撬，弄了大概有十几分钟才把这锁扣给弄开。门一推开什么也看不见，他往前跨了两步，一捆散乱的钢筋绊了他一下，差点栽倒，幸亏摸着一张桌子，顺着桌子又摸着了一张桌子。他顺着桌子摸一圈，转到这门口，在门口的桌子上边摸到了一个俑头，好嘛，要的可就是这玩意儿。没想到这么容易，在这破房子里边伸手就能摸着一个，用手一提，够沉的，总有半袋面重，看来只能拿一个了。王耕地也提着俑头原路返回，顺利的很。来到这围墙边上，他先把俑头递到墙上，空手翻过墙，再把俑头取下来往北去了。这时候啊，雨丝全变成了雪花了，满世界纷纷扬扬，田地里亮光多了。他抱着那有半袋面重的真家伙走了一身的汗，几次差一点啊就给绊个大跟头，可不敢绊倒，这玩意儿要摔成两半那可就不值钱了。他开始想五万块钱都能干些什么事儿了。向北越过陇海铁路，来到林场，在一片小树林里边他可就停下来了。他把俑头放在一棵小松树的下边，看看天气，东方有点泛白，再看四周一片树，黑白分明，天快亮了。抱着这东西万一碰见人那可就麻烦了，就放这儿吧，下雪天鬼都不会到这儿来。他拍了拍身上的积雪，朝车站走去。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给您讲述的是国之瑰宝秦始皇陵兵马俑将军头俑失窃之谜。当天下午五点多呀，王耕地找到了全学力，把他拉到墙拐角低声说，哎，弄着了啊，真的可不是吹牛， 全学立愣了一下，货在哪儿呢？你9点钟在这儿等我，我领你去看。地方保险不保险？不保险我不去。地方绝对保险，你准备钱吧，50000啊，不准还价。先看货再说吧。晚上9点，他们在老地方见了面，一同来到了小树林，在雪窝里找到了那个蛹头。全学立把蛹头抱起来看了看，半天才说：“假的啊，复制品，不值钱。”“你胡说，真的，你知道我从哪儿弄来的？那地方就没假货。我说是假的就是假的，你说真的你卖去，我不要。”说完了丢下蛹头他走了。王耕地跟着他出了树林子，一路上谁也不说话，各想各的心思。全学立想，没想到这家伙弄真的来了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泥头得拿这肉头换。再说卖谁呀，咱又不认识外国人，这么老沉出手不容易，又弄了这么一个。王耕地想啊，哼，跟我耍花招，说是假的我不要了，他独吞，我得赶快想办法转移。走到火车站分手以后，王耕地找了个烂纸箱子，又返回了松树林，把蛹头装在纸箱里，直接抱到03仓库后边的一间房子里边，藏在一个墙角杂物下边。过了十几天呀，一直不见全学历的面。3月初的一天，他们又在酒铺遇上了，这次喝酒谁也不说起这蛹头的事儿。全学历不说是他手里没有50000块钱，怕王耕地反过来说他吹牛皮。王耕地不说呢，是怕他呀再耍花招。到了末了，王耕地说这几天呀太冷，能不能找个地方住住。他知道啊，这全学历有个朋友叫张传秀，这张传秀探亲去了，房子空着，钥匙呢一直在全学历的手中。他曾经